道一山多下都万字好啊！答应你嚟出自己嘅色身，哦，都有求道喎、啊，啊，向外嚟持求，到咗边些，到咗晒天，你又跑到晒天嘅，行几年都行唔到，个个道一山，去到晒天咧，得唔到道，到咗边个地方啊？到我哋中国昆仑山，哦，你咪跑到昆仑山嚟，行两年都行唔到，边度行到昆仑山顶啊？冻到你迟迟真咧，嗰阵时你又见唔到个道，啊，辛辛苦苦都见不到道喎。是话波波道一山多啊，都万字好懊恼啦。即系临死嗰阵时，啊，的确懊恼啊！我咁晒个面啊，辛辛苦苦嚟修行咧，都唔见道。燈曬又空過咯，不見到噶。中陰身嘅現前，中陰身嘅現前咧，隨業受報。嗰陣時咧，你又生死輪迴，無有了期啊！都有多效都還接報。一欲見真道，行精即是道。至日無道心，眼行不見道啊！六祖啊！有時就四句就一題，有時就六句一題。剛才嗰一首題就六句，現在又係四句啦。若得見呢個真道，欲你想唔想見下呢個真道咧？真道就邊事啊？啊，識佢有道，我知道啦。我哋嘅身體又有道，呢、這個身體就道場，唔好離開呢個身體啊！而求道，佢明白。但呢個真道就顯示咧，欲得見真道，行精即是道。你呢個行嚟啊，有正啊，正大光明啊，樣樣都有未功啊，啊，樣樣都未眾生啊，啊，樣樣啊，我哋都未整個佛教嚟出聲啊，所作所為啊，會影響個佛教啊，稍微錯的嘅，對大眾有損失啊，對佛教損失唔做，做出嚟咧都係正大光明，行正即是道啊！你呢個行為嘅正當，身不殺道人，口不妄想兩舌惡而以口，耳不暗振翅，三月清淨。你呢個行正咪即是道咯，即係你呢個行嚟啊，有正當嗱，呢、這個行正就即是道喎，係咪啊？凡行清淨，以戒為師，呢、這個咪行正即是道咯。至有無道心，眼行不見道喎。我哋受道啲人啊，只係個道心，發菩大心咧。發菩提心係俾邊個啊？唔係俾自私自利啊！不求人天個福，不求未來個果報，不享五欲啊！呢、這個咧就道心。我哋個道心咧係未道而發呢個心，就念三四苦就發菩提心。我哋呢個菩提心啊，念呢個三四苦嚟發菩提心啊！呢個咪道心咯。一嚟得菩提啊，就道生死啊！念地獄苦，發菩提心。我哋呢個菩提心在邊個地方發咧？念地獄嘅苦啊！我哋發菩提心，一嚟得到啲時候啊，道地獄啲眾生啊！呢個咪道心啊，係咪啊？念眾生苦，發菩提心。我哋念呢個眾生嘅苦喎、啊，我哋發呢個菩提心。一嚟得菩提的時候啊，係度眾生嘅，所以欲想求道，先行有一個道心，冇咗道心咧，你就求唔到道。啊，俾你求多道，你冇道心咧，你哋個道愛嚟做乜用咧？都係嚟度眾生嘅。當然呢個日月放光明照大地噶嘛，唔係你自己使人點帶就照你自己噶嘛。啊！是人點辦？叫你自己啊！呢個唔稱為道心，叫做私心。啊！我是人點樣辦？叫我 我唔係點得生都有照人咧，我點得個街燈照來往啲人就有道心啊！我做呢個日月照一四天下，呢個就道心啊嘛！自私自利冇道心啊！未公未人咧，呢、這個就明明道心啊！所以古來嗰個大德未得到以前，個個都有道心。佢問我話聲啊，坐到即得，做行行咧，做行行啲時候咯，見得人啲老胡柒咯，牙就冇喎，隔年嗰個菜啊，咬唔入啊，佢自己咧就買啲豆。嗰啲腐乳咯，行到佢做後行啊，俾一張腐乳就供養佢，供養佢啊，係佢人攞成個道心啊，係咪啊？啊，來波和尚佢就悟咗道咧，來波和尚未悟到以前咧，佢嗰個攞豆啊有病啊，佢割咗自己個肝肉嚟供養個攞豆啊。攞大個病就好咗啦，即係人家有呢個道心咧，哦，阿來來嗰和尚就咁散咧，就悟咗道啦。佢問嗰和尚咧，就係高明智啊，悟咗道喎。啊，六祖到呢個望外嚟求道，有冇道心啊？一個人種米，七百個人食飯嘅，啊，分明啊，自己種唔起嗰個米啊，哦，咩垃圾球嚟種？哦，為咩嘢咧？就係供養大眾啊！佢嗰個道心啊！啊，師奉啊，師奉係福建人咧。師奉有個字啊，師奉和尚啊，做飯頭嘅，就得上禪寺都係做飯頭，供養大眾，煮得飯煮得好，供養大眾，佢咪有道心？哦，後來又俾佢鵝山啊，得到。所以呢個鵝山嘅真啲後邊唔再道啊！壞山嗰個人啊，當邊座？咩叫邊座？我哋幫落去廚房咧，係邊座？紫菜啊，紫得菜，紫嗰啲債，再從林上咧叫做邊座咧？紫得靚嘅債啊，識聽你貴族啊，工人大眾。呢個咪道心啦、啊！又講漳州有一個和尚咧，未得到以前啊，佢在呢個叢林上啊，係勤力佢了不得，又掃地又擔水，又係咪又幫人擔，又攞柴，乜嘢佢都做。哦，今日喺度忙到了不得，後嚟碰到個老菩薩啊，嚟問佢啊。你用咩工啊？啊，我而家咪用工啊！你用咩工啊？啊，我一味做嘢，你長期服務忙到了不得，我用呢個工啊！係咪你個老菩薩啊？你呢個工係道心，唔係道。你用呢個道心，你應該求道。邊個求道啊？看你不是誰？哦，佢就後嚟看你不是誰。看你不是誰啊？犯嫁那條路啊、一犯嫁呢、這個世界就空了啦。我們犯個老嫁嘛，這個三界火宅不是我們的家呢，這個不是我們的家。哦，他又犯嫁啦，犯嫁的時候呢就看你不是誰啊？被嫁那條路行這個世界就忘了咯。哦，忙咗呢個世界咧，後嚟佢拋到海邊之後，自石岩啊，佢用到犯嫁嗰條路咯，佢咪喺度自石岩咪冇得食咧，冇得食啊！有個乞兒啊，即係問佢攞食，陳丹，我俾你食啊！找到呢個限電嗰時，執呢個石柱，擺喺個火之後，支兩支就拎出嚟，好似食炸嘢一樣啊！佢哋唔好對外人講。因為佢唔係呢個世界的人啊，佢已經犯佢嗰個家嘛，佢犯佢嗰、那個老家咧，所以咧嗰啲石村咧都比時差還好食嘅。因此，每一個修行人啊，未修行以前有道心， 一個冇道心嘅人啊，一起顧自己唔顧人，樣樣都嚟自私自利，呢種人啊唔怕話佢冇咗呢個道心啊，受一輩子咧都不能悟道，大有其人在。所以六祖話：知一無道心，行行不見道啊！冇道心的人咧，嗰個私心好重嘅，樣樣都顧自己嘅，係咪啊？幾十年咧，掃把都唔見得，都唔掃下地嘅。呢種人嗰面咧，一嚟咧就顧自己啊，佢所行為咧就啱行啊，即係做事人嘅工作，一嚟咧顧實自己，自私自利，利己啊，唔肯利人。是不是不肯利人，乜嘢都係利自己。咁樣你摸咗呢個道心，你求個道嚟做乜用啊？都係利益眾生噶嘛，你都唔利益眾生，摸咗呢個道心啊，你點可以求咗呢個道呢？啊，我又覺得佢將嚟求個道，唔知道我嚟做乜用嘅。未得到以前，佢一滴都唔顧大眾嘅。唔怕佢就從林上啊，治得幾十年啊，從林上幫你大眾嘅事情嘅，你一滴都唔做啊！呢種人咧，就根本咧就自入無道心，啱啊，就不見道哦。一讚都收到人，不見世間歌，一見他人非，自非一是左。六祖又講啊。有道心的人是怎樣的？有道心的人啊，他求道，道是哪時啊？道不是在世間的，亦不是向外而求，心言不言，心的言不是好言，性開的非由，性開不是好搖，但向的己求，向自己來求，莫從他物啊，莫向外求，微光反照啊！真正修道的人啊，眼不见色，眼咧微光反照；耳不闻声，耳就反闻闻自性；鼻不受香，受自己嘅太香；舌不尝味，尝自己嘅禅味啊！身不觉出，入呢个四禅八定啊！以不分別是非人我，一道清淨啊！所以呢種真真嘅修道人咧，內都無六根，外都無六塵，係咪？上無天涯蓋喉，下無粒子之地，佢哪裡會見曬人嘅過咧？一真真修道人啊，佢唔見到曬間過，佢唔係向曬間嚟找嘛。向世間嚟求名、求利、求財、求色、求色、求睡，你哋向世間嚟找啦。佢唔係向呢個世間嘅，佢有離開呢個世間啊，佢有觀自己啊，觀自己的本來面目嘅，觀自己的本來面目，佢一定識受想行識，五蚊就放咗啊，佢放可以觀翻一念未生以前。啲本來面目啦，所以真正嘅修道人咧，佢見唔到世間的過，那係佢攞菩薩。你問佢見唔見咧？佢我唔見嘅，佢隻眼唔望嗰個色嘅。你問佢問唔問咧？我唔問咧。人家罵你啊，佢我唔問咧。佢隻耳唔聞嗰個聲音啊，如果一聞呢個聲音咯，佢就向外而流咯，唔係反聞，一聞自性嘅。所以觀音菩薩從文字受入沙摩地，就是從這個耳根啊，反問得文字性，聲聲無聲道，他怎可以見到世間的過呢？所以真正修道人啊，事不見，聽而不聞，行不自行，坐不自坐，食而不知其味的，所以他就不見世間過，世間的過失他一滴他不見的。真正修道人呢就反問問自性，自性之後哪裡有世間的過呢？自 知識啊清淨嘛，冇曬但人我是非嘅過失，又冇曬但嗰個贊名贊利嗰個過失嘛，所以不見曬但嘅過嘛。一聲會下有一個沙彌啊，你啲境界如何啊？外面嗰個聲音響，你響唔響得到啊？唔錯，一打羅打鼓啊，音從天下亂，我國安然。我係人講嘅，任嗰個天下亂啊，我呢個國係安然嘅，所以佢就不見世間嗰個個，一見他人非自卑卻是我，你隻眼唔反觀你嗰個自性，你用隻眼嚟見人家嗰個。你就不能明光返照，見到自己無恥以來嗰個罪孽嘅過失。一見他人非自己嘅過比，我哋無恥劫以來今世前世無恥劫嗰啲過，嗰啲罪過咧，一一都見唔到啦。無恥劫以來嘅罪過令你受生死啊！你見唔到，你點樣除啊？有些人話慚悔慚悔，你見到你的罪可以慚悔嘛？攞佢出嚟慚啊！你自己的罪都見唔到咯，係咪你啊？你又先能慚咩？所以你隻眼係一味見別人的過失，你唔微光返照見到自己的業障，你冇辦法借呢個業障領出嚟慚啊！所以日見他人非自非就測試咗自己的過非啊，就左邊啊睇唔到。啊！看人家的過失咯，看唔到自己的過失啊！嗱，日見他人非自非就卻是左左啫嘛，左就係睇唔到咯。他非我不非，我非就自有過啊！我見到他人嘅非啊，我見唔到自己嘅非啊！我非人而不自非就有過。啊！一味見到別人嗰個肺，自己有冇肺啊？睇唔到，睇唔到就話自己冇肺啊！一味話人有肺而不能自肺啊，我肺咪自有果，我肺人而不能自肺，自己就有果。所以你睇到別人的過失，睇唔到自己的過失，話人家有果，唔識得自己有果咧，你就一個大大的果，我肺自有果。我非人而不能自死啊！呢個係你自己嘅過失。佛言則點樣呢？錄咗個光啊！但是劇四散，打出煩惱惡，修行無他。但是懷中就解教義，誰能向外下精真？嗰個人向外成家當，我而家好用問正進喎。冇人聽人家講嘅。啊！我左邊係蟹啊！我而家打坐咧，打開個夢，做一啲打坐，係咪打你嚟蟹咧咁樣？哦，聽我化精進啦，冇人係咁樣用功嘅，係咪啊？咁樣就修行咧，單字懷中解教義，永嘉禪師講嗰個話，我哋懷中啊，將我哋嗰個教地煩惱嘅意啊解。點解要解佢咧？咁樣，若果我哋唔解得個煩惱業障嗰個教義啊，以理呢個明珠唔會顯露嘅。個個都有以理嘅明珠嘛。我哋煩惱教義一層兩層三層，愛到實，係咪以理嘅明珠啊？問君何日點出意中嘅明珠？你一定要解呢個義啊！見呢個義呢個名字嘛，我哋修行啊解呢個義教義嘛，但字懷中解教義嘛，教義一解咯，呢個魔靈智就現出嚟，嗰陣時咪受記作法，仲不化境五百羅漢受記作法，都係摸只義理呢個名字喎，義理個名字邊個俾你啊？佛俾你。啊！咩時候俾人？你飲醉酒嗰時俾你，飲醉酒當然都唔知道啦嘛。我哋飲咗你個無名酒，哦，原來咧無恥劫以前咧就俾個以你名字俾我哋，但係由我哋飲咗酒啦就唔知道啦。啊！我知道人人都有以你名字， 但是却地心，我哋受行呢，但有向自己个罪业嗰时下手，咁细个罪业灭咗落，再看还有前世嘅，前世个罪业又灭埋，再看还有生生世世嘅，生生世世个罪业都灭咗落，再看呢还有。無知之以前嗰個過費啊，你都有滅埋嘛？哦，無知之以前個過費啊，就俾我哋嗰面曬得個乾乾淨淨咯。嗰陣時冇咗過費嗰個心，煩惱就打破，打除煩惱破，煩惱啊打破咗咯，咁樣咯，冇咗煩惱。但是赤地心就打除煩惱破。你呢個過肥嗰個心，你唔除佢，呢個煩惱啊，有得你散咧。過肥嗰個心啊，滅咗咯，煩惱從何生？啊，冇心喎，煩惱從心而生啊。過肥嗰個心空咗咯，煩惱就無所依止。嗰陣時，將我哋八十八師見識嘅煩惱打破咗，打除煩惱破啊！但愛不翻身，長身兩隻鵝。我突然冇咗煩惱啦，哦，就冇咗呢個讚咁咪愛啊！讚誒，煩惱讚愛心啊最重嘅。讚愛心咧冇咯，冇咗讚愛，冇咗讚愛個心咧，呢個境又空咯。讚就逆境，愛就順境。为什么我们人呢有逆境有顺境何况啊前世作恶业所以禁晒你有逆境当头。他不知道这个是何况他们都是赞的。前世啊作这个福业禁晒你样样的如意顺境当头。他又不知道前世的何况他们都是爱的。你都懂得何况何用爱呢前世受福，但是样样都如意，何必要爱？你唔爱佢咯？这个果报一灭，麦叶苦，冇咗苦就冇叶，冇叶就冇麦咯。你一爱嗰个果报咧，这个麦又来啦，又麦又作叶，作叶将来又受苦嘛。所以我哋禁晒嗰个境啊，不离逆境同埋顺境，顺逆二境。好似前世不過果報嚟嘅，果報幻幻化化，我哋何必認真啊？爭嗰個逆境，愛嗰個逆境嘅，爭愛係屬於心啊！呢個就惑嚟嘅咩？順逆嗱，順境逆境係果報呢個境嘛，一個境一碰。但愛嗰個心又空，心境兩忘，咪入涅槃咯。得呢個涅槃之樂，所以逆境順境不犯心，但愛煩惱又不犯心。嗰陣時咧，涅槃就現前，長身兩隻鵝，到咗波羅蜜個彼岸咯。嗰陣時咧就包參包學咯。唔使修行啊！修行有停止嘅，唔係一直都修到冇得停嘅。修到障礙不翻心啊！嗰陣時你就身情嗰啲日啊，瞓覺啊，包參包學哦，唔需要再參啊，唔需要再學咯、哦，就變作接學無畏行道人，了事個凡夫。呢個就長身兩隻鵝啊！長身兩隻鵝就入涅槃，呢個涅槃之樂嘅，你長身兩隻鵝，你必定要除咗你障礙嗰個煩惱。你想除障礙煩惱啊，你就聽無知劫以來自己破費嗰個心，破費個心一空，煩惱就滅，煩惱滅，境界到來，障礙不犯心。嗰陣時咧，你就當涅槃的彼岸，長身兩隻鵝。欲以化他人，自睡都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言。 二三弟，上來長身嶺夾我咧，你自道而不能自己道然，你有道人咯喎，道人啊，道人咧就道有言人，冇言咧就結言。所以過去五台山啲和尚落山教化你有言人啊，佢長身嶺夾我。佢悟咗道之後咧，佢就落山嚟教化有緣人。但你以肉以即啊，以即想嘢，肉即打算，肉想打算嚟化人呢，教化他人呢，自須有方便，有用呢個方便，方到無量嗰個方，即教無量佛說法咧，有八萬四千個法門。無量嗰個方，隨方就隨便，你到呢個人，呢個人合邊條方呢？邊條方醫到呢個人嘅病呢？有啲個喊心重，有啲個親心重，有啲疑似特別重，有啲個叫慢，有啲個偏曲，有啲個疾忌，有啲個懶惰，無量咁多病，你用邊個方法對病嚟落藥？一到呢個病嘅除咧，治水就有方便啊！知道就用觀照波形，道人就用方便波形啊！你想嚟教化人啊，自己咧有呢個方便波形，治水都有方便，唔係個個病人就用一味藥嚟醫好佢嘅，種種病咧就種種藥。種種個方啊，隨方就隨便，哪條方咧？便以呢個人咧，隨方就隨便啊。好似狼騎是不是？佢又做一個有何意？呢個有何意哦？喺度再嫁人啊！嗰啲有何意就問佢啦，師傅師傅啊！我用咩工呢？佢你呀，捶他佢，佢就用呢個捶他佢，捶他佢嗰個工。哦，即使叫我放下個名界，再嫁人咧，家事就如冇嘅。一個放唔下，又點可以悟道咧？何況長身兩腳我，嗰個貴士有何語啊？佢有呢個信心。聽師傅話，隨他去啊！有日咧，佢就出街啊！後面有啲人話杯士杯士啊，你個屋嘅，你個茅屋嘅著火，你快嚟救火！隨他去，我個屋嘅就燒咗咯，佢連救都唔救，燒咪又得個燒咯，隨他去，個屋就燒咗咯。後來再過幾天啊！我哋有啲人講啊，居士啊，我婆婆啊，你呢個仔啊，幾歲大啊？跌咗落水，你快啲去拉個欺凌啊，隨他去咯。個仔個面跌落水，佢都唔理喎。咁樣啊，隨他去喎。咁樣乜嘢佢都隨他去，由得佢去，隨他去啦。咁後來啊，佢就同佢嗰個先生啊，問命啊，指揾個鑊油，就用啲麵粉咧，就嚟炸咧，炸呢個油條啊，北方人就用呢條油條。咁樣啊，正嗰個麵粉放咗呢個油嗰時啊，一跳來炸一成嘅，佢就邊度唔做到？唔得到咯，佢就借嗰一鑊油啊，一倒就倒咗啦。嗰個先生話：你係咪發癲啊？咁樣啊，話癲你境界，咁又馬上咧就走嚟見師傅。師傅咧一望就知道，色類自有道，一下嘢就知道佢唔得到。悟到呢個色是唔同噶嘛。色類自有道，師傅一望就知道佢唔得道。我知道，道人啊有用方便嘅，自須有方便， 佢係做一個在家人咧，在家人好多都放唔下嘅，在家做兒女放唔下，呢個屋企又放唔下咧，呢個田園又放唔下咧，佢能夠放得下啦，個名佢就解脱啦。所以欲化他人，都自需都有方便啊。物令彼有疑，即是自性悟，道人在哪？你物令彼有疑佢唔疑就信你，佢一疑就唔信啦。不信疑，我就是一疑啊，佢就不但唔信啦，有時會翻過嚟添啊。所以道人用方便，你用方便物令彼有疑啊，咁樣咧，即是自性言。是不是你的自性就現出來了？再問呢，就令他無疑。可是你又叫他來拜佛也好，他就有些疑的，他不肯拜，叫我你又不叫大哥，他來一來，他如果有這樣疑，他就絕對不會跟你拜，是不是？咁樣啊，家人你叫佢啊，你幫忙上次做嘅嘢呢個，佢一魚嚟啊，揾笨啊咁樣啊，佢就唔會做噶啦，佢一魚嘢嚟啊，佢麻煩啊，所以直心是道場，你叫乜嘢佢都做，你做你咧就有呢個方便，萬不能令地有疑啊，佢一有疑咧。那樣呢他就你啊本來是想他誤導他認為你啊對他不好那陣時就弄巧就成節的所以道人啊的確是鞋心吊膽的嘛就是父子咁襯都好啦有時那個仔都未必肯攞頭的話攞頭那邊不知道一而一來啊他就好事都變成壞事所以古來大德去度眾生咧，佢係用方便。咁樣咧，佢叫眾生點樣當咧，佢唔會令佢有疑。佢不疑啊，係咪呢個自性咪言啦？所以再難咧就難得物令彼有疑。所以古人話：定疑生信啊，斷呢個疑咧就生呢個信咧。咁啊，四句就融通。火嘢都妙無窮噶嘛，所以能夠令他無疑咧，就即是自性現。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國，離世都不菩提，刻意求佛國啊！道眾生咧，知道斷疑就三信，你有方便斷佢個疑，令佢生呢個正信。正信就見性啦，令佢見自己嘅本性。佢呢個疑唔斷，佢呢個自性唔會完全噶嘛。但你用方便咧，令到佢無疑。嗱，呢個六咒老人叫林齋啊，走嚟問法，問三次就打三次。林齋嗰邊行業純潔。他自己都有少少的為什麼事情打我呢王伯善寺呢要不要直接地說他在這個疑團之中呢未破以前萬不能說所以王伯善寺你都有參這個大疑拋在這個坎坎就是水坎之下參大疑大疑就問他們從哪個地方來從王伯來王伯有何言句？我冇急，三問三答啊！唔知道我有過都無過咧？咦，佢哋有疑啦！唔知道有過無過咧？問三次就打三次，我係問佛法的大義，都未曾問完就打咯。我都唔知道自己咧有過無過咧咁樣。呢、這個大義善師啊，共王伯一個地空出地嘛。以王伯老婆都甚切被你問 被你問到近切啦。哦，喂，原來望不佛法無墮之，當下就悟咗啦，當下就悟咗啦。佢破咗呢個疑嘅，佢咪悟咗啦。物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疑。道人就講放滅波嘢，自己套咩就講觀照波嘢。佛法在世間咧，佛法在邊個地方咧？佛法未曾離開呢個世界。佛法就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不離呢個世間而覺。呢個世界一覺不離就佛法，如果世界唔覺不離，就苦海無邊。如果世界一覺不離咧，淘汰啲善案。只要你覺而不覺，係咪啊？世界咪生死，生死唔覺就生死，一覺咧就涅槃啦。世界咪眾生，眾生唔覺咪眾生，一覺咧就係佛噶啦。啊，眾生一覺就唔會係眾生咧，嗰陣時變咗佛啦。世界咪煩惱，哦，唔覺就煩惱，一覺咧就菩薩。所以佛法係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所以昔日有一個寶壽和尚，有前寶壽後寶壽。這個寶壽和尚呢，就對這個後寶壽和尚，即是未曾做和尚以前的認證來寶壽。他說你啊，不必向別的地方去，你到這個街市那時去呢，在這個街市那時乞食呢，曬得浩浩，常有佛法在，曬間浩浩，即係曬間熱鬧嘅，常常都有呢個佛法在。哦，阿明佢就向呢個大和尚嘅話，佢不必去演嚟參學，就在呢個市場嗰時嚟乞食行物嚟用功。哦，用得幾用嘅？啊，見到兩個人打交，兩個人打交，呢個一錘打落嚟，你借。你得無借人的面目，話佢冇面目噶嘛？係嘛？你一錘就得，你得無面目係嘛？哦，佢馬上一向到咧，佢就唔再做啊！打你一錘啊！話呢個人咧就冇曬面目，打你一錘，哦，唔係打嗰個和尚嘅，兩人打交喎。啊，呢個打交嘅人咧話佢冇面目啊，打你一錘，哦，咁樣佢就唔再做。我知道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嘛。啊，有一個老子和尚咧，佢參學行腳，行到呢個旅店嗰時咧，啊，咁樣嚟投訴啊，夜晚啊打坐，打坐咯，咪用功咯。啊，聽到鬧聲啊，旅店好多人住嘛，聽到鬧聲啊，有一個女人啊。就唱咯，係咪？唱歌，佢以入無心，我便有福。佢一唱歌嗰個話咧，佢唔再做。你入無心，我便有個曬間份啊！係女人講嗰個話嘛。話你無心啊，我啊有咯咁樣。以入無心，我便有啊！但呢個和尚一唱到咧，就變咗佛法，係咪？曬間法就佛法。所以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得物菩提，刻意求透覺啊！你未曾成佛以前，未曾悟道以前，你在呢個世界嚟修，修到成熟嘅，即世間法就佛法啊！如果你離開呢個世界啊，離開呢個世間嚟物呢個菩提哦，當然。問呢個兔，攞住個角，我哋有隻兔仔，你個耳朵有角佢冇，係咪啊？你離曬而問兔仔，刻而求兔角，刻而求飛毛。你離咗呢個世界嚟問呢個兔仔啊？問佢就攞毛，佢哪裡有毛啊？兔哪裡有角嘅？啊！你離開呢個水，離開呢個病嚟揾水啊！哪裡有水啊？離開呢個世間嚟揾菩提，哪裡有菩提？世間一覺就菩提。你唔覺就世間，你一覺就嚟咧，呢個就菩提。 就是釋迦牟尼佛國咧，啲嘢都明星，居然大五成等正覺，呢、這個明星咪曬間花，何曾離開呢個曬間而覺咧？見到個明星出現咧，佢就覺呢、這個咪曬間一覺得菩提，所以離曬問菩提，乞而求都覺。見見明出曬，邪見明曬間，邪精震打劇，菩提勝滿然。正見就出曬間，咩正見？哦，曬間都覺佢嚟菩提咯，菩提咪正見咯。正見就明出曬間，邪見就明為曬間。曬間空就出曬間，你有正見啊！曬間唔空，一一都係邪見。曬間花又空喎，樣樣都係正見。正見就出曬間啦，邪見就曬間啦。但係呢個曬間一空就明為正見咧？曬間空咗咯，就冇呢個曬間可空啊！冇呢個曬間可空啊，何來有正見咧？是不是有為滅就無為，有這個有為就有為滅，就得這個無為嘛。一個沒了這個有為，沒這個有為滅，何來有個無為呢？哦，有為和無為都不可得，那就是菩提勝滿然嘛。什麼叫無為啊？有為滅就無為嘛。啊，有這個有為就有為滅，就有無為呢？一個冇呢個有為咧，就冇咗呢個有為滅，何來一個無為？所以古人話：單真凡情，即別無性解嘅。凡情咧就唔係性解，凡情滅就明為性解。啊，有呢個凡情就有凡情滅，就有性解。一個冇咗呢個凡情，冇呢個凡情滅，何來有呢個性解啊？所以咧，正見就出曬，邪見就曬間，曬間就散死，散死滅咧就出曬涅槃。有散死就有就可以滅呢個散死，就得出曬涅槃嘛。點解冇呢個散死啊？啊冇散死滅，哪裡又出曬涅槃咧？所以邪正震打劇，菩提勝滿然。古人滅悟道啊！曬間法冇，出曬間法亦冇喎，散四冇，涅槃亦冇啊！所以呢個絕秀才佢悟道的時候咧，點樣講喎？直光天照以行三凡星，凡星然而半一架，一念不生前太易，六根財動出地文借。變除煩惱從暫定，取向真義的亦是邪。三陰運隨緣陰運無花外，散四涅槃等空化，散四同涅槃都是空化來的。有散四就有散四滅，就涅槃。沒散四就沒有散四滅，何來這個涅槃啊？有曬間就曬間滅，就明出曬間啊！曬間都冇咯，嗱呢有個曬間滅，佢出曬間，所以邪見滅到明明正見咧，有邪見就邪見滅啦。哦，悟道嘅人咧就冇咗邪見，嗱呢有邪見滅嗰、那個正見咧，即係邪正震打劇菩提勝滿然。嗰陣時咧，呢個菩啊聲羅問離曬問菩提咧，嗰陣時菩提勝滿然現前，邪正就兩旁啊。Anna.